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人都有一个理想，其实很多理想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，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有。比如说在这里有你们几位高中生，你们一定对你们读大学有个理想，要念什么，要在什么样的哪一个学校而 来念的等等。有可能你们也在想将来要不要结婚，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，要生多少孩子，还有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我们已经成家的人，关于我刚才列的那些题目那些项目，你们以前的理想是否实现了？你的婚姻是像你本来所想象的吗？你生孩子的数目是你本来想要的吗？包括男孩多少女孩多少。现在上帝给你的这些孩子，你一定对他们有一些理想一些想法，你也希望你也许希望他们对某些事情有兴趣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人都有一个理想，其实很多理想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，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有。比如说在这里有你们几位高中生，你们一定对你们读大学有个理想，要念什么，要在什么样的哪一个学校而 来念的等等。有可能你们也在想将来要不要结婚，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，要生多少孩子，还有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我们已经成家的人，关于我刚才列的那些题目那些项目，你们以前的理想是否实现了？你的婚姻是像你本来所想象的吗？你生孩子的数目是你本来想要的吗？包括男孩多少女孩多少。现在上帝给你的这些孩子，你一定对他们有一些理想一些想法，你也希望你也许希望他们对某些事情有兴趣，至少也是最重要的，你当然希望他们会保存在基督的信心里面。另外你也许要他们将来念特别的一个大学，念特别的一个科目。除了这些关于你的孩子之外，我们也有其他的理想，比如你要住在什么样的城市，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，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赚多少钱，你应该开什么样的车，应该看什么样的电视，很多理想很多想法。那么多少你们这些理想已经实现了，多少还在等，多少已经放弃了？有可能很多这些理想已经实现了，的确上帝给我们好多好多的祝福，算不完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罪人就是不满足的，我们常常就是一直想那些没有实现的事情。也许我们没有向上帝直接抱怨，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不满足的，心里还是不安。没错，我们常常说主导文，但是我们真正想要说的是我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我的名为圣，愿我的国降临，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我要他行在天上。借着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这些不满足的罪人说，你们怎么这样，你的生命就是在照着我对你的计划。是的，你的日子可能是很辛苦的，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并没有应许你，你的日子会一直一帆风顺的。 你所想的不应该是为什么我的日子是这么苦，你所想的反而应该是为什么我的日子是这么幸福。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个题目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路加福音9:28-36。在教会年，今天我主变相日是显现期的最后主日，下礼拜我们就进入预苦期了。可以说今天是显现期的高潮，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非常清楚彰显他神性的荣耀。经文说耶稣在那座高山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同时天父上帝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很伟大的经验，这段经文真是显现期的高潮。那么我现在想要简单的介绍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怎么样。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和后面，耶稣都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快要被杀，三天后也会复活。在我们今天的那段经文里面，摩西和以利亚也就是在跟耶稣谈论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，所以很清楚耶稣快要受苦受死。但是不仅是耶稣会这样，他的门徒也会受苦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，耶稣说他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要背。耶稣讲这些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，就是他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了山上去祷告的时候。或许彼得当时还在想这个他要背起他的十字架的事，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当彼得看见耶稣的荣耀，看到他的荣耀，也看到摩西和以利亚的时候，他当然会说，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在山上享受上帝的荣耀，比在山下背起十字架好太多了。但是不能一直待在山上，耶稣一定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的门徒也一定要背起他们的十字架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为什么耶稣需要有这山上的经验呢？我想借着这个山上荣耀的经验，父上帝坚固了耶稣，因为他快要受苦受死。这个经验也坚固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因为他们也要受苦。父上帝借着这次经验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将要受苦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不要怕，我是上帝，我在掌管一切万有的，你要受的苦难也只是暂时的而已，你之后会有荣耀，你会分享耶稣的荣耀。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忍耐。之前我说你所想的不应该是为什么我的日子这么苦，你所想的反而应该是为什么我的日子是这么幸福的。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，首先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任何人唯一从上帝所配得得到的是苦难，是惩罚，纯粹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怜悯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到很多上帝的祝福。在纪要真理课程里面， 我都会强调马丁路德如何解释主导文的第五祷告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路德开始是这样解释的：我们在这祷告中求天父不查看我们的罪，或因这些罪拒绝我们的祈求。我们所求的是，我们是既非配得，亦非当得的，但我们恳请他出于恩慈把所求的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每日犯罪甚多，实在只当领受刑罚。是的，我们罪人只当领受刑罚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一点，为什么我们应该觉得奇怪，我们的生命反而有那么多上帝的祝福。第二个原因是这个，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一样，耶稣曾经告诉过我们，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是会受苦难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所预想的应该就是苦难而不是快乐。耶稣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他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也告诉他的门徒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关于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如果要查问上帝的话，我们应该问他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？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祝福呢？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所预想的应该是苦难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在苦难中还是有很多他的祝福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上帝还是在掌权，他在掌管万有的，你自己终身的事在他的手中，你不必害怕，他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。有时候你可能不了解，但是上帝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罪人的智慧。上帝要跟你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在那座山上，耶稣彰显了他神性的荣耀，但是他也跟摩西和以利亚谈论他要受苦受死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天堂里分享基督的荣耀，我们会反射耶稣自己的荣耀，但是我们跟耶稣一样，要先受一些苦，受有可能很多不同的苦，但是在这些苦难中，我们也领受好多好多上帝的祝福。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？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罪蒙赦免。上帝甚至赦免我们不满足的罪，我们不满足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。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这个罪，这个赦免也就是主要的不满足中的祝福，那个祝福就是那个赦免。圣经是这样说，上帝称罪人为义，这个真的很特别，上帝称我们罪人为义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是因为借着洗礼，借着信心，耶稣和他的义遮盖我们这些罪人。耶稣又代替我们当义人，又代替我们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提到这个代替，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受害受死。摩西和以利亚可以跟耶稣谈论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当然谈论这个，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替你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这样做，你的罪包括你不满足的罪就蒙了赦免。 这也是上帝给你最大的最基础性的祝福，这是因为这个祝福就让你得到很多其他上帝的祝福。在这世界上你已经得到很多种祝福，即使你受苦，你还是有上帝的同在，他的平安，并且你将来也会领受到天堂的祝福。在那一天你会看到耶稣彰显他一切神性的荣耀。启示录说，在那里再没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。你那天会与耶稣同在，就像在那座高山上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同在一样。在天堂你也会反射耶稣的荣耀，你当时不再有任何你自己的罪的黑暗，你会完全满足了。你可能也会说跟彼得所说的一样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主耶稣要给你的回答是，是的，是真好，你也会永远在这里与我同在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